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境方向，以及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10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华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到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欢迎收听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哇，我从上个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就开始在朋友圈当中经常有看到很多人去分享他即将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他这个名字呢，你可能会觉得很熟悉，因为曾经在某个比赛当中看到过，并且是他当时的演唱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你可能也会觉得很陌生，因为之后他就消失了很久。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季秋阳。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哎，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季秋阳是谁 啊？季秋阳是谁呢？我就是季秋阳，我是来自成都的一个音乐人，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泽华的节目。 季秋阳可以说很传奇啊，因为之前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有一定关注度的，并且很多人是喜欢听你的歌声的。 是。 然后之后就没声音了，去哪里了？ 没声音了，嗓子哑了。之后我就一直回到了成都，待在成都，然后再做专辑 和自己有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更多的时间还是在花在做专辑上了。 这张专辑你做了多久？ 如果说是从想法到现在的话，其实差不多接近2年的一个时间了。 2年的时间10首歌，其实还好。 其实歌是之前写的差不多，只有几首歌是近2年写的一些歌，有一部分是之前写的一些歌，但主要还是在编曲和选制作人的一些方向上，花了比较很长的时间，就想法上、创意上花了很长的时间。 这张专辑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容易的点在于要自己作词作曲，然后自己还要录制，自己还要做制作人。 对， 后期制作也是你自己完成的吗？ 没有，后期我做不了了，后期那块儿，对，就我的专业水准不够， 不然也太全能了。 对，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希望有一天我自己能做后期吧。 所以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季秋阳自己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叫做《时光当》还是《时光荡》？ 荡， 荡。 所以刚开始很多人都会去问这个“时光当”，会这样说，听起来还有点意思，但也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 其实是“时光荡”，其实就是一个时光当铺的一个概念。我们想要回到童年时光，这个如果有一个时光当铺，可以把时光用来典当，把时光用来做交换，那么你们愿意用时光去交换什么呢？ 听起来很美妙。 听起来很美妙。对，我就愿意去用 时光去换一世的勇敢，换旧人不散，这两样东西就权衡了一下。 换一世的勇敢，你说现在不太勇敢吗？ 对，我觉得现在自己都还是比较自卑，然后不够自信，就有的时候不够勇敢，所以我希望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生活当中不自信，还是在音乐上也不太自信？ 都有一点吧，我觉得生活和音乐上都有一点不太自信，这是音乐人很缺的一个东西。 嗯哼， 不够自信，然后希望能够换一世勇敢，就我想要做什么，想要表达什么都能够勇敢的去开口去表达出来。 就像说他有点不太自信，那么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自己的作品。 好， 如果大家很喜欢的话，你就应该会很自信了。 对对，希望大家能够给一点多多的关怀和掌声。 第一首歌曲叫 一个人， 来，一个人。 镜子里的自己说早安，我又看见你在梦里用力地朝他挥手，失落的醒来点燃一根烟，我看见你站在高楼的阳台上望远，那里是家的方向，有暖暖的天堂。我又看见你在公车上面疲惫的睡着，妈妈打来了未接电话，对时光说着谎言，欺骗着自己，多少次转过头却默默地哭泣，这青春就是这么坎坷的过，没有关系，到了这个年纪只能选择笑着。爱情只靠理想支撑的城市，纷纷飘落的雪花告诉你冬天已来临，不需要人陪，更不需要安慰，也不再需要另一个人，骗着自己，多少次转过头却默默地哭泣，你说青春就是这么坎坷的过，没有关系，到这个年纪只能选择笑着哭，说着谎言欺骗着自己，多少次转过头却默默地哭泣，你说青春就是这么坎坷的过，没有关系，到了这个年纪只能选择笑着。 好听，会发人深省的一首歌曲。各位，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个人呢，也是我们现场弹唱的一首作品。必须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由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录制的关系啊，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和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CD 听到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因为现在还是就是喜欢吉他弹唱的现场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把吉他的状态。 但是美妙的是它其实就像是一个 demo 的时候。 嗯，对对， 刚开始诞生应该就这个样子。 对，真是真是真是。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这个事儿吧也挺玄妙的。 嗯， 好像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幻想说希望有一个人的空间。 嗯， 一个人待久的话你会觉得一个人很孤独很寂寞。你这样的一个人写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写的是你的状态，我听你说的头头是道的，看你是过来人。 写的是我的状态，为我而写的一首歌。 对，写的就是你们的状态。其实我经历了两个人的状态时间并不多。 哦， 然后所以就习惯去写一个人的状态，自己也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习惯一个人的状态。我习惯一个人吃饭、看电影、散步、坐公交车。我觉得那样生活挺安静的，一个人。 我身边有朋友始终不能理解，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 这个啥不能理解？ 他会觉得太孤独了。 一个人看电影不孤独，一个人吃饭才孤独呢。一个人吃饭是我觉得是最孤独的事儿，就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但看电影，我喜欢看那种剧情片，就有故事情节的那种，我觉得自己能够投入进去，那种动作片或者是那种大片那种。效果很好的那种声光效果很好的那种片子看完也就完了，就感官上的刺激可能会多一点，但是那种一个人去看那种剧情片的话，我觉得可以让自己的心融入进去，让自己安静下来，安安静静的。 那出来不会有一种落寞感吗？ 会，出来就会想很多。我常常就是看完电影我出来就会开始想很多事儿，就下来一个人就戴着耳机就开始想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应该是看了一部电影叫奇迹男孩吧， 奥斯卡的一个大热影片。 对，那个片子看完了之后片尾的那个音乐特别棒。 嗯， 然后我就一出来我第一件事我就赶紧去找了那个片尾的音乐，然后听着那个音乐，然后我就蹬了一个自行车自己回家，然后在路上就会想了很多事儿，边骑自行车边听着耳机里的那首刚刚放过的那首片尾。 没有觉得很凄惨吗？ 会，我反倒更喜欢这种状态，我喜欢把自己搞得很惨很惨。 哦 比如说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大家听不得老狼的那些歌， 嗯， 但那段时间我就天天放，天天听老狼，就越听越惨，越听越惨，就感觉。 所以你是享受寂寞的一个人？ 嗯，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有的时候寂寞和孤独还不一样， 嗯， 寂寞就是一个人的那种一个人的寂寞，而孤独就是你可以去享受的一个东西。 嗯哼， 孤独是一个享受，感觉孤独好像更高级。 哎， 就是民谣歌手更愿意去说自己是孤独，而别人说自己承认自己是寂寞。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民谣歌手？ 嗯，一般一般，我不想把自己划归到民谣歌手这样一个状态。可能当时是因为节目上的原因，抱着一把吉他唱了一些民谣的歌。其实我最早还是做摇滚乐，就喜欢摇滚乐。玩朋克啊，或者玩英式的那种。稍微燥一点，喜欢有律动一点有劲儿一点的音乐。 是的，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季秀扬整个的音乐成长这条路啊，确实经过了很多的改变。我们先说一下一个人哈，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你写的。 对， 有这样的一句说，你说青春就是这么坎坷的过。是说自己还是单纯的为了营造出一个氛围？ 整首歌其实都是讲的我自己。 哦， 这首歌真是讲的我自己。 所以你的青春是坎坷的？ 我觉得有点坎坷吧，就是那几之前我从事过其他的工作，有的时候那四年没有做音乐，然后离开了音乐，但接下来然后又回归到音乐，这四年其实对我在音乐路上来的成长来讲的话，它是没有特别实际的帮助。 我们回看的话，当时那四年是一种无奈吗？就是被现实所迫，或者妥协？ 妥协我觉得更恰当。 嗯， 那时候遇到一些事儿，就觉得不想做音乐了。然后还是离开音乐好一点，然后去做了一些和音乐不相干的事儿，从事了建筑行业。 但是我就好奇的是，我们现在都爱说重来嘛，如果能够重来的话，你觉得你会改变当时的那个决定吗？ 会。音乐道路来讲的话，那几年是一个倒退和停滞的时光，是浪费的一个时光。但是如果说从人生经历来看呢，又不一样。那几年确确实实经历了一些平凡音乐人可能不会经历的一些事儿。然后我觉得对我整个人的人物成长和性格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导致。 所以回归到我们这张专辑这个概念时光荡当中，就是你回荡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那四年换回来。 啊，如果可以的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那你愿意拿什么去当呢？ 其实我还没想过去换那个四年的时光。比如说我在歌里写的，我可能会先换一世的勇敢，再换旧人不散，然后再会选择去换这四年的时光。 哎，你想换的东西很多哎， 对， 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拿来换吗？ 啊，那四年的时光确实不太美好。然后如果想用什么去换的，我想想，有什么可以把时光换回来的呢？用什么可以把？ 我们边唱边想好不好？ 对，我得想一想，因为这个决定很重大。 第二首歌曲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给大家唱一首《时光荡》。 想睁开眼，坐起来，拉开窗帘，告别昨夜，就这迎接晴朗的一天。静静的呢喃，回忆着从前，时光匆匆已过九十年。当黎明再来临，叫上我一起出征。小士兵间的画面不停地重现，青春呼啸而过，还有好多话儿没说，可是再也回不到从前。现在你在哪里？人生旅途太远，无法陪你走到终点。风景不停变换，永远到不了的彼岸，我们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时光荡， 时光荡， 真的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歌词也这样写的。若时光能换的话，换一世勇敢，换旧人不散。这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统一的一个想法吧。刚才我们听到这是一个现场版本的一个时光荡。 嗯， 接下来呢，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也方便大家听一下在录音室版本的这时光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感受一下。 这个婴儿的笑声加得很好，哎， 就找了很久，原本想着自己去医院录，但找录不到合适的声音，他笑得没有那么统一，或者笑得不那么合适。 那个小孩是你随机找的还是？ 找了大概一个晚上的一个采样，在淘宝也买过很多采样，然后也去网上去找了很多采样，自己也有录了一些采样，最后用的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 想要回到就是童年时候的那种纯真的那个样子哈。嗯、 对。 告别昨夜酒醉迎接晴朗的一天，静静的呢喃回忆着从前，时光匆匆已过九十年，当黎明再来临，叫上我一起出征。 其实这首歌我们现在听录音室版本前面的部分跟我们刚才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唱的是一样的， 对，就有一把吉他，后边就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你刚开始也说如果时光可以重来的话，想要当一些勇，想要多一些勇敢， 嗯， 但是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好像熟悉季秋阳是因为当时参加中国好歌曲这个节目， 嗯， 你如果是一个不太勇敢的人，当时怎么愿意去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啊？这个说来还是有机缘巧合，刚开始还是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啊， 这大家都这么说，一开始是拒绝的。 是你自己报名还是朋友给你报的？ 朋友推荐，然后他一再的让我去提交 demo， 让我说了好几次。那个时候不愿意去拒绝的原因其实就是不够自信，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 不自信的是不自信自己的创作，自己作品还所有都不自信， 都对音乐方面都不够自信，然后觉得而且这样一个 demo 又是通过投递到邮箱去，又不是说要去跟到现场去参加海选那种，我可估计更不会去了。 可是你做音乐做了很久哎。 对，那个时候之前一直在做乐队，但是乐队后来散了，散了还是觉得也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然后后来乐队就散了。 好像在我们中学或者大学时代，凡是组乐队的就是做领唱的，都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可了不起了。你当时不是这样的？ 有过一些优越感，有过一些优越感，是觉得自己做的音乐好像和别人做的不一样，觉得自己做的挺超前的，那个时候会有这样一些优越感。 那你身上是挺矛盾的， 嗯， 你一方面有优越感，一方面又觉得不自信。 我觉得音乐人多少都有这样一些优越感，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但回过头来当你遇到这些就是和你做的一样，或者是别人在音乐作品的质量上做的比你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点自卑了。但我是这种， 岁月如箭，划过容颜。若时光能换，换一世勇敢。 刚才我们听到那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像是一群季秋阳站成一排。 对，那个和声是我自己特别满意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整张专辑我在表达的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其实是我自己代表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就是在都市上班族，普通的上班族的这样一个空巢男青年这样一个群体，就是希望大家一群人能够集中所有的力量在一块呐喊，发泄自己的不满。 这首歌曲我看文案上写的说这是一首关于男人的歌。 对对， 怎么讲， 整张专辑我其实都在讲这一批，我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一个代表的这一部分空巢男青年，朝九晚五，但我虽然我不是朝九晚五，但其他大部分群体都这样，朝九晚五，然后平时坐公交上下班，然后下班自己就是买菜做饭，甚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叫外卖这样一个情况。 你曾经有四年也是这样的生活吧？ 那四年差不多也是没日没夜的，但那个时候做其他工作的那四年我没有朝九晚五，但就是会比生活现在更规律一些。 但听你刚才那样的描述，感觉会是你觉得太寻常的生活会有点枯燥和乏味。 嗯，但是现在又有的时候又矛盾了，我又想特别想要那种生活，现在就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 有点颠倒了，然后就可能90%的音乐人都是这种有点颠倒，然后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是 对自己的整个人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但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晚上写歌啊，晚上工作状态可能会好一些，还真是还真是那样。嗯，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对自己的身 体。所以你写歌也基本上都在后半夜。 对，几乎都是，几乎都是。 那你会喝上两口，然后陷入到微醺状态？ 没有，没有，不会，我不会，我一喝了就晕了，然后就睡觉了，就彻底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那你是晚上到了一定的什么阶段， 我 突然间有灵感了？ 我一般写歌会把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决定，哎，今天状态好像有点可以，哎，晚上是不是要写首歌？比如说8点钟的时候，我就要让自己安静下来，就把自己关起来，自己一个人。然后就开始抱着吉他，然后去找自己的状态。 这个安静的程度是房间里没有任何的声响。 嗯，对，没有任何人，我要带着一个人，然后大概差不多不是8点钟开始酝酿，然后可能10点钟就开始慢慢的进入一些状态了，然后要趁着状态来的时候就把它写完。 8点钟开始酝酿，10点钟的时候进入到状态。这2个小时你都是干弹吉他吗？ 就是一再的去找那个状态，就弹着吉他，然后或者是自己随意的去哼一哼啊，去找到适合这首歌的一种状态。 那你应该是先有旋律后有词儿的音乐人。 嗯，不一定，就有一些歌都是同时在往外出来。 同时啊？ 对，同时再出来，然后后期再去改。但有的时候又是怎么讲，就走着走着你就会有一些状态，我就会用手机把那个旋律先记下来。 嗯， 记下来，然后比如说哼一些旋律，有的时候是有歌词，有的时候是有旋律，用手机赶紧哼了记录下来，然后回到家或回到工作室，自己一个人赶紧把这个状态整理出来，然后把它这所有的动机发展成一首歌。 嗯， 所以有的时候状态都不一定，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自己的一个模式。 是， 但是肯定是固定的东西，就是肯定是一个人，肯定是要安静下来才能把它整理出来。 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季秋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时光荡》这张专辑的创作故事啊，以及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都是现场弹唱的。 嗯， 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5月30日，国航开通北京至哥本哈根直飞航线，舒享抵达安徒生笔下如梦似幻的童话王国，诗情画意，令人沉醉。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 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今天夜间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有中雨。由于降水和湿度大，能见度明显下降，这样的天气会使人体感觉不舒适。由于前期升温较快，突然的温度降低容易造成感冒，请市民朋友多加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南部有小到中雨，东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交易市场展于4月18号到20号登场，台湾电影再次参展，引爆点《声声》和《美丽台湾》3D 三部台湾电影主创更是现身台湾电影推介会。其中引爆点是今年一部多金巨鼎的剧作，导演和多位演员多次入围台湾金钟奖，计划于今年8月在台湾上映。声声的导演安邦表示，影片的灵感来源于儿时一段面对同学去世的经历，以及成长过程中面对越来越多的死别而有所感，希望观众观后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出口。美丽台湾 3D 是台湾首部 3D 纪录长片，耗时10年，对10个濒临消失的台湾美景、100个将被遗忘的传统匠师用镜头去记录，巧妙地把台湾的自然风貌和匠人代表的文化底蕴结合在一起。成华传媒在北影节上宣布和好莱坞几家兄弟公司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极限特工4》，影片将于今年12月开机，2019年上映。范迪塞尔仍会主演，第三部里大部分人马也会回归。《极限特工4》有可能来到中国拍摄，而该 IP 未来也有可能会被拍成电视剧和舞台剧。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季秋阳。首先恭喜季秋阳带来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时光荡》。欢迎秋阳。 谢谢大家。 很多人的第一张专辑都是自己的同名，哎，你为什么第一张专辑不是叫做季秋阳？ 我觉得好像过于自恋了一点儿。包括之前那个用封面照的时候，也有大家在建议要用自己的照片。 对， 那我觉得好像，我觉得那个年代过了，就是那种偶像化的年代，就是我觉得过了，就希望能够用一些 表达我自己想法的一些照片，不要用我自己的照片。 有一些歌手是对于同名专辑是比较谨慎的， 嗯， 这张同名专辑一定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代表自己品味的一张专辑。 嗯， 你会是这样的人吗？ 会这样去做，特别是第一张， 嗯， 就特别想要做比较自我的一些音乐，就是不会去管市场的一些东西，管自己。 想这样想是 OK 的，但是真的放手去这样做也是挺敢的。 嗯，就是看制作人了，所以我是自己做制作人，就敢这样去做。 嗯， 原因就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就不了解市场，所以你就敢这么去做。 嗯， 但至于好与坏，其实这个也没得判断了，就自己高兴，自己喜欢就行。 但其实整张专辑，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听一下，因为现在网上可以听到这整张专辑的嘛， 嗯，对，可以的。 听完以后，你不会觉得它是非主流的， 嗯， 你也不会觉得它离自己太遥远， 嗯， 反而很多的歌曲真的能够把你带入到一个情境当中去的， 那就好，那就太好了。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演唱这首歌曲，叫做《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没法过， 没有乐呀，叫《这日子没法过》。 嗯， 我们先唱，好不好？ 好。预报请转阴，你像是吃了炸药半斤，脾气大的惊动北京，难得这周末被你搞得两个人都不开心，给你买只冰淇淋，尝试着能够哄你开心，你却没有一点反应，你到底还想要我怎么做？每次出门磨磨唧唧，隆隆头发隆隆，指甲一晃就个把钟头。餐厅位置不再保留，电影开场已过半，好吧，这都是我的错。闲事挺多，要吃啥从不明说，矫情又啰嗦，我妈和你掉水里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身边朋友没几个，连闺蜜也三魂儿倒戈，让我小心天秤座，哈哈，原来有你家钥匙的人还有好几个。每次对话字字句句反反复复斟酌斟酌，而你总是习惯性反驳，偷偷删掉身边每个异性朋友通讯录，却从不拒绝帅哥的跑车。 感非常强的一首歌曲， 哎， 很有意思。听到这日子没法过，就会想到哎，影视剧当中的那个中年的女性哈，生活当中经历的一些波折，然后往地上一坐，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那种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是刚才我想象当中的一个情境，但实际你在创作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也就是比如说周末约着女朋友大家一起去逛逛街，然后她就莫名其妙的就生气了，就给你一些，但我也有的时候又接受不了，然后跟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些你摸不准她的心态。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女方说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嗯，对，她会说。 然后你是站在一个所谓的反讽的这样一个角度。 对，就是一个我们用四川话讲叫耙耳朵，就一个又说啥都对，然后但是她就一直在积怨，那种很多积怨就存在自己心里但又不敢说，就看着女友一直在生气，然后他就啊，女友说怎么做那就赶紧怎么做吧，然后到了后边实在受不了了，然后这种一种集中式的爆发。 那你在情感关系当中是耙耳朵吗？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然后因为我个人还比较偏大男子主义一些，其实这样不好，其实这样不好，我会尊重他，但是我希望他自己是一个特别独立 啊， 特别独立的一个人，就不会过于依赖我，然后也不会有什么事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种。 他特别独立，当你需要的时候他要第一时间站在你身边 啊，没那么苛刻，没那么苛刻， 这样感觉还真的是这日子没法过了。刚才我们听到是一个现场版本的这日子没法过，接下来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专辑当中啊，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前面也是一样的，就是尤克里里哈， 对，只是加了一些打击乐。 预报请转阴，你像是吃了炸药半斤，脾气大的惊动北京，难得周末被你搞得两个人都不开心。 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写出来了很多现实当中的一些状况， 其实就是这歌词很贴近现实，就是自己逛街就是那样一个状态，走着走着突然可能就因为你走得快了一点没有等他，然后他就开始爆发了，就开始 很真实。 跟你来 情侣之间应该都会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莫名其妙的。 对，莫名其妙的，同道中人，同道中人。 哎，怎么这首歌曲突然就变成两个男人的 集中式抱怨？ 哎， 餐厅位置不再抱怨，电影开场一过半，好吧，这都是我的错。 所以这首歌曲的那种戏剧感是你所追求的？ 对对。我希望也是一种反讽吧，就是对自己的这样一个感情状态一个反讽， 自己的感情状态 也有自己的一个状态。 你现在是单身状态还是有？ 啊，打听广众告知还是单身状态。 好，那可以征友一下啊。 我妈和你掉水里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身边朋友没几个，连闺蜜也散伙倒戈。让我小心天秤座，原来有你家钥匙的人还有好几个，每次对话字字句句反反复复斟酌斟酌，而你总是习惯性反驳，偷偷删掉我身边每个异性朋友通讯录，却从不拒绝帅哥的好车。 所以各位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版本和录音室版本还是有着些许的差别的。 是的，录音室版本肯定会更丰富， 但这样的录音室版本你会编很久吗？ 对，会花很久的时间去找不同的音乐人去编。 哦，这首歌曲你觉得最大一个难度点在哪里？ 就是我加的乐器有点多，其实最后还放弃了很多乐器，要把这种不同的乐器然后融合在一块儿，其实还是又不各个乐器又不会相互的冲突，然后又能带来那种戏剧性和色彩性。其实在后期做后期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功夫。 不好意思，个人耳朵不太敏感，都有哪些乐器？ 现在里边有管乐，有两把木吉他，有贝斯，有架子鼓，有钢琴，然后还有一个 organ 音色，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那个三角铁，带旋律音的。然后还有一个，我想想，还有采样嘛，还有采样，然后还有一个摇铃，嚓嚓嚓嚓，听到那个声音。 所以这些加到一起，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是吗？ 就要去把它摆到适合的位置和，适合的位置，让听起来不冲突。因为东西越多，它肯定听起来就会越乱。就如果说乐器更少一点，就两三个乐器的话，它精简一点，听起来也会更轻松、更简单、更纯粹一些。这个。 东西我稍微添的有点多，但是因为我想要这首歌就戏剧感和色彩性更丰富一些，所以这样做的。 这日子没 起到这里，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听完以后会很过瘾的这样一首歌曲。当你觉得不爽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就可以疏解一下你自己的情绪。 对，比如说今天上街跟女朋友吵架了，回来大家就互相冷漠的时候，你直接把这首歌甩给他，给他听一下。 哎，刚才我们听了这首歌曲呢，叫做《这日子没法过》。下面要分享这首歌曲，叫做《小马小马》。 嗯，小马小马， 小马是个人还是？ 是个人。 哦， 小马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嗯，他怎样？ 他嫁人了。 是一个女孩， 对， 这首歌曲是为她而写的， 对，很多年前写的了。 哇，感觉有些许的伤感的故事嘞。 还没唱就已经开始伤感了是吧？我要开始酝酿情绪，让自己到一个特别伤感的地方才能把这个歌唱得很好，是不是？ 真的是一首伤感的歌吗？ 有一些伤感，真是有一些伤感。 所以你们两个人曾经有过一些故事， 有一些不完美的故事，然后没有结局的一个故事。 哎，我们就喜欢吊大家胃口了。讲到这里呢，大家就觉得我们要现场唱给各位听了。No,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 广告时间啊！ 回来之后呢，我们立马唱《小马小马》。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季秋阳，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小马 小马》。小马 到附近的距离，让幸福变得简单。转眼就到了夏天，就像是你把我手打断，让我悲伤的绝望的跑到山上做个和尚。小马小马，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大学没谈一场恋爱，还不都是为你吗？小马小马，我也是玩乐队的人啊，拒绝所有散场狂欢，还不都是为走就走，泪水狂流绝不回头，只留下我孤独的背影，至少这样看起来挺潇洒。也不过才3年，删了号码记忆里还有啊，我偷偷的回到了城都，主动拨了你电话。小马小马，你嫁到哪儿去了呀？我坐在湖南河边上等你的回答。小马小马，我又到了你家楼下，唯一只香烟，他说你很少回 哪儿去了呀？我坐在风南河边上，等你的回答。小马小马，我又到了你家楼下，第一个门卫一直香烟，他说你很少回娘家。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啊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因为虚无的爱情远没有生命伟大。 小马， 这首歌曲应该会听哭很多人吧？ 大家有一些人挺喜欢听的，就是那种喜欢听特别纯粹的民谣，他们喜欢听这种歌。 嗯，而且我觉得每个人的情感故事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马，小马。 对，真是，就这也不是指小马小马一个人了，其实真是像你说的，他其实也是指的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小马，也可能是小芳。 对，你曾经回头看的话，就会觉得我当时为什么就没迈出，两个人没有迈出那一步，两个人没有把话说清楚等等等等， 这就是缺乏的那个勇敢，一世的勇敢。我觉得 你的小马小马是跑了多久？ 我的小马小马已经被别人牵走了。 据说这是一段长达八年的故事啊。 八年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一个故事吧， 一直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这个形容是非常准确啊。其实有捅破，但就是迈不出那一步吧，反正大家彼此心里都明白，大家还是会常在一起，就缺那么一点点的勇敢。 所以欢迎光临时光当铺啊。 对，欢迎光临时光当铺，我们用时光来交换什么？换一世的勇敢。 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换回吗？小马小马。 我觉得你问题很难。 我有些感情我觉得是即便能够回去的话，可能 也不一样， 也不想改变当时的那个决定。 对，就是我觉得回去之后他可能会另一种走法，比如说我换了时光，哪怕我俩在一起过得很好，我觉得之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多的矛盾存在。我觉得这个人，你得不到这个人或得不到一样东西，你才会觉得他一直是美好的，起码他现在在我的心里一直都是美好的。没有被破坏。有的人可能在一起了，然后你了解的越多，感觉好像就那份美好就被你完全破坏了一样。 所以这首歌曲是你曾经在某一个夜晚当中又突然间想到了。 这首歌还写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那天是小马的生日 哦， 然后我去到了他们的一个家乡市的一个高原，四川的一个高原，穿过一个隧道，我是无意中去到了那个地方，没有计划，但去了之后才发现那天是生日，穿过那个隧道，就是蓝天白云突然就飘在你的面前，到了高原，那个隧道是好几公里的一个隧道，从下爬到上，一爬到了山顶，那出了隧道口，就蓝天白云就在你面前，然后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观景台，就把车停在那观景台那儿，就在那儿看了好久，那白云朵朵就在你面前飘过来飘过去，你伸手就能抓到云，一瞬间你自己就豁然开朗的，就你得把很多东西你就觉得该忘怀了，该释怀了，就放开了，真的就那一瞬间。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四环宝福寺桥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了海淀桥。北五环香白旗桥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前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周末傍晚6点的北京， 车水马龙， 行人行色匆匆， 戴着耳机低头前行， 太多的话想要说， 又不知如何表达。 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 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正在营业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季秋阳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时光荡》。再度的欢迎秋阳。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前面呢，我们已经分享了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好听的歌曲以及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好像每次我们节目当中请来嘉宾的时候都要说，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谁，然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每个人的名字背后好像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甚至这个名字变成一个标签。 嗯嗯。 现在很多人经常会幻想说去标签化嘛。 嗯。 如果有一天我们就把自己的名字都给去掉的话。 嗯。 那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就是到处乱撞，谁都不知道谁是谁是谁是谁，就找不到谁了，连自己心爱的人都找不到。 但是会不会就让大家能够看到更加本真的那个你？ 会吧， 而不是我们所要营造出来的那个样子。 嗯，希望这种专辑能让大家产生这样的联想，那就真的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本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呢，就叫做 No Name，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先听吧。 好，OK。 谁遗忘，请你不要再悲伤，曾经只是春梦一场。在哪里安眠，早已习惯夜晚的黑，早已习惯一个人睡， 会让你自己有点内伤的一首歌曲吧 No Name。 我全身是伤，我现在全身是伤，感觉就是其实我的苦一点的歌稍微多一点，所以唱完可能全身是伤，但其实没那么多伤了。 周末我觉得大家本来这个心情会放松很多，然后此刻你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走进你自己的心田当中去。刚才这样的一首 No Name 呢，我个人感觉啊，像是来到一个时光长廊当中，这长廊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我们生命当中出现过很多的谁，这些谁呢曾经在我们的某一段的经历当中都是一些过客啊，甚至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呢，你再去回想的时候，你甚至会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就变成了无名氏， 很多时候连他们的模样也分不清了，记不清了。 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大概是 这首歌其实是很早了，11年前的一首歌， 11年前写的。 对，那时候大一写了一半没写完，那个时候刚进大学，就是你发现大学和自己想象中的模样不一样。 就进了大学，我就想我就可以做乐队，然后做一个很棒的摇滚乐队，能找到女朋友，或者是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音乐能做得风风火火的。 很多想要玩音乐的人一开始都是这样的想法。 对，结果发现不是那样，大学不是那样的，大学找不到几个 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想要一起做摇滚乐的更是没有人。 嗯哼， 就大一的乐队就没有做起来，然后就那歌写到一半，就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很迷茫很迷惘，就那时候觉得学校老师教的东西自己也不喜欢，那时候学的是音乐教育，就成天让你唱美声迷茫，就唱那种东西，那我自己又不是很喜欢，但稀里糊涂的就报了那个专业。 嗯， 然后学的东西也不是自己喜欢，我还是喜欢流行音乐。 所以这首歌曲在当时算是第一次理想和现实受挫的时候。 对，非常强烈的受挫，然后就觉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然后就成天就睡觉，然后上专业课，然后其他的那些课有时候自己把自己搞得很颓废。那个时候就 那怎么这首歌一放就放了11年的时间呢？ 嗯，其实之前乐队我做乐队的时候出过几个版本，然后其实自己都不满意。那这次自己要发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这首歌就是很多同学，就那个时候大学同学，那个时候他们挺喜欢这首歌，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情绪到最后是可以完全的放开的，我觉得唱起来很痛快很爽。而且这个虽然这首歌就是因为过早的一首歌，歌词这些就显得比较直白比较傻，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记录的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的状态，我那个时候就是那样，我就这样发出来让大家。 但你11年之后再做的话，那个状态跟你一开始11年前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嗯，不一样。 你是重新进入到一种模式当中去，还是延续了之前的那种？ 还是把之前的那个状态和情绪延续下来。就我觉得希望大家还是听到那个时候的我想要表达的一个状态。 嗯， 就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其他音乐朋友在聊，我说你这些专辑你现在为什么不发了，他有时候会说，哎呀，那歌是我很多年前写的，我现在的状态不一样，我不想让大家听到我现在的状态。 嗯哼， 但我又觉得这一张就是我的第一张，之前没有发过这首歌，也很少让大家听到过，但我也觉得如果不让大家听到挺可惜的。 嗯， 那个时候的状态轰轰烈烈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 嗯哼， 然后包括后边副歌吼起来。 对，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嗯，就中文跟英文部分的这样一个切换。嗯，也是情绪的一种切换。 哎呀，说到这个中英文切换，然后本来英文我自己就很烂，然后那个时候又流行听流行歌听多了，就是你看那时候是不是各大中文歌曲都是中间加的英文。 uh-huh， 然后就那时候就硬塞的 啊，那个时候就加了这样的一个英文部分。 对，那个时候就加了硬塞的英文部分。就是后来我也想过要不要，是留着吧，他当时出生就是那样，现在没必要去改。 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No Name， 也是11年前的一首歌曲。 嗯，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老张。 嗯，老张 也是你生活当中出现过的一个人。 对，就是我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一个室友，大家住在一块儿。他是一个普通上班族，在软件园上班，然后普通大学毕业。 嗯， 反正都普普通通，全身上下从头到尾一看就是普通，然后丢在路上都没人发现的，都不会多看一眼的那种人。 你这样说他真的会高兴吗？ 我们习惯了， 一定要艾特他一下。哎， 我常艾特他， 就是生活当中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张的朋友。 对，都会有这样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代表了这样一个群体，就普普通通，然后整天就上班下班， 嗯， 叫外卖，坐公交车。 那你为什么突然间想到要给这样的一个群体写一首歌呢？ 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人。那天是我在家里待着，他下班回来之后，他就卫生间里就倒腾自己，头发又梳了，然后衣服换了，换了一件西装，头发梳得油油的，打了摩丝。 嗯， 说感觉像在去相亲一样。他说走，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哦， 我也挺高兴，我说哎，今天晚上有好吃的了。我以为他会带我去吃什么高级的 大餐， 对， 西餐， 对，然后打扮得这么漂亮，这么帅，然后完了就带我去吃了路边的羊肉汤，路边摊，那热气腾腾的，那雾气就冒到他眼镜上，他就不停的在擦眼镜。我说你这真是带我来吃羊肉汤。然后他后来带着就喝酒，喝多了，他说今天是要生日，他就难免会有一些感慨，酒后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可能就聊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感情，就是聊了这些，我觉得对我的感触还挺大。他说自己的工作可能有的时候不顺啊，想辞职，想出去玩，或想去走更远的地方去看，但是又不敢，迫于生活的压力啊，或其他，他自己特别喜欢唱歌， 嗯， 特别喜欢听、看演出， 内心有一个文艺情节，但是又迫于生活的压力不能来从事或者不能去享受，不能进入到音乐这个圈子里来，他会表示遗憾和可惜。当天晚上他说了很多，反正挺触动到我的。然后后来回来无意当中我就写这样一个状态，写着写着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抱着吉他在哼几句，哼着哼着，然后就发现有这样一个状态在来了，想要去写这样一个群体。然后除了他之外，我可能会想到了其他一些身边的朋友和同学，比如说有句话叫老张来自四川的西边，那就是联想到另外一个同学，然后说联想到了一些人，也是一个这样一个群体。然后首先是有老张这样一个人为原型，然后扩散到了身边的几个朋友，然后我觉得就代表这样一个群体。 来吧，各位老张，说到这里以后，大家可能会首先一开始会想到自己身边的朋友，讲着讲着，然后说到那些故事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自己也是那个老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老张送给大家，还是先给大家听一小段非常非常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弹唱这首老张。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老张送给各位。 住在我隔壁的室友老张，难得请我去吃羊肉汤。刚好29，头发梳得很油。每天6:30他起床上班，迟到3分钟就要被罚款。今晚他决定要喝个够，醉死在梦里头。干杯喝醉，明天的事情后天再理会。想买汽车，想买飞机，想来想去经济有问题，还是想买一部水果手机。隔壁的老张真的挺着急，现在的容颜看起来不再年轻，没人在乎他还会弹琴，再也听不到女生尖叫的声音。西边出门就是一座座大山，当初他进城上学的时候，父母送他到村边。走吧去吧，去城市里安一个家，在外的男人成家不容易，没有车子没有房子没关系，像生活的自理，可怜的存款无法让爱继续。隔壁的老张真的挺着急，初恋女神嫁给了笃定的总经理，七姑八一笑他没出息，你同学孩子都两个两个的。 张嫂，张哥还在搞应用没嘞？ 我唱错了， 没有关系，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可怜的存款无法让爱继续。隔壁的老张真的挺着急， 初恋女神嫁给了土地的总经理，七姑八姨笑她没出息，你同学孩子的两个两个的可以起来了。啷个哩个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啷个哩个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啷个哩个啷，啷个哩个啷。 哎呀妈呀，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哎呀，好带感的一首歌曲哎！ 如果状态好一点，可以唱得更好。今天有点不习惯，第一次在电台里唱伴奏 哎、嗯。但是现场呢，就会出现种种的状况，包括刚才说唱错词儿的，我觉得很真实、嗯，很好玩啊、嗯！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很多音乐人都是来到北京以后说，那我就在北京生根发芽，然后我去有更多的机会。 嗯， 你并不是，你来北京参加比赛之后，你又回到成都去了。 嗯，我是觉得成都的生活状态更适合我自己。然后待在北京呢，可能生活压力更大，然后做音乐可能也没有那么纯粹了。嗯、其实竞争很激烈，大家都在想，我做音乐是不是要照顾更多的听众？我的音乐是不是要往商业方向更靠近一些？都能理解，这是待在北京迫于生活压力。但是我待在成都就不会，生活压力很小。然后我觉得做音乐就做到我自己舒服为止，然后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人来劝我，你这个旋律应该写得更流畅一点，你这编曲应该。更流行一些怎么怎么样，没人来劝我这些，我也不需要别人来劝。 那你怎么看待所谓的商业和非商业呢？ 嗯，有的时候我能理解，但我只是觉得包括我现在自己做的音乐其实也算是一种商业音乐， 是， 然后我有点希望找到自己的一种听众，只是说我现在找听众的方式我不会刻意的去迎合他们、 嗯、 我希望就随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有人喜欢就行，而且我觉得我这一歌是有人会喜欢的，因为听众的口味都在变、嗯、可能我们现在所讲的商业音乐就是说更像早些年最火的那种港台流行音乐的那种方向， 是，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听众95后00后都成长起来了，他们通过网络听到的歌更国际化，每个人听歌的素养也越来越高， 是， 他们对音乐的鉴赏能力也越来越高，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是很坚定的，就是你做的音乐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是喜欢的、嗯、 对对， 你只要抓住这一部分人就 OK 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做不到一个全民化的偶像， 嗯，但成都这个城市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成都有固定的一些音乐人，这些音乐人都很棒、嗯、 都不愿意离开成都， 对，比如说声音玩具， 哇，我特别喜欢他们， 对吧？比如说医师乐队好像也是在成都， 嗯，他们其实一直在珠海，但他们是、哦，其中的主创是从宜宾出来，但是也常回到待在成都那边。 嗯，包括你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些部分也是找到了声音玩具的吉他手啊什么的进行合作。 对 ，No Name 那首歌就是和他们的吉他手有一些合作，我特别喜欢他们的音乐，所以一直在希望能和他们有一些合作碰撞。 那你们在成都的状态是音乐人之间会互相交流，互相 会，其实成都的圈子就很和谐，很融合，大家会在一块儿聊一聊音乐。而且经常一些演出大家都能聚到一块儿， 嗯， 因为一看演出大家来，哎，都熟人，都是朋友，大家问你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写新歌，我说最近遇到什么困难了，大家都会给你提出一些意见， 这点真好， 对，真的氛围特别棒， 嗯， 圈子小，然后人都很棒，都很愿意去帮助对方。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季秋阳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第一张专辑《时光荡》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有10首歌曲、 嗯、 10首歌曲目前我们听了已经有6首歌曲了、 哦、 然后这6首好像是都有自己相同的故事， 嗯， 就是你写歌是一定得有故事发生然后才能有，

欢迎回来，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了。今天请来的是季秋阳，他也是刚刚带来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时光荡》，再度的欢迎秋阳。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我们话不多说哈，这一时段开始先给大家带一首歌曲。 好的， 这样的歌曲呢叫做《与你和解》。 唱作不好意思， 跟谁和解？ 其实这个你，就写的就是自己。 嗯， 这首歌是在好歌曲比赛刚刚推了之后，就导师刚刚推杆之后写给自己的一首歌，是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写的歌词。 嗯，今天很开心嘛？ 对，有点开心，但又时刻在提醒自己，不要，千万别骄傲，千万别骄傲。就别的自己不得了，因为见过很多这种人，就通过好像上过节目就觉得自己哇，我现在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不得了了，然后就人就有点飘了。特别害怕出现这种情况， 他推了之后呢，所以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事儿，因为那时候节目没播， 嗯， 也不允许跟别人讲。好，那时候就、 当时会有种冲动想发朋友圈啊或微博什么的。 还好还好没有，但是就是但心里还是会觉得啊，终于 有一点厉害， 有点厉害了，对。然后又怕自己骄傲，又怕自己会飘，就时刻在提醒自己。然后在公交车上，他就看到了上海的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夜景， 嗯， 然后就想到自己千万不能骄傲，不能自满，一定要谦虚，一定要静下来。这个时候一定要静下来，好好的学习，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让自己更要沉淀下来。可能现在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接触到很多更优秀的人，那这个时候自己一定要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局限， 嗯， 然后一定要静下来，沉浸下来，好好去学习。 那这首歌曲是先有的词儿，后有的曲？ 对，这首就正儿八经就是先有的词儿。 嗯， 公交车、出租车，然后再转高铁，大概来回一两个小时，在公交车上把这个词写了， 那算挺顺的了。 对。 那曲 后期有改，后期有改、嗯、曲就是回到那个酒店就赶紧写曲。记得那天晚上很清楚，写着写着睡着了，就写着睡着了，然后醒来大概就两三点了，半夜两三点，然后就哎呀，就写不完了，就整个人状态已经 状态不在了， 不在了。然后第二天起来又接着写，大概写了，然后又改，大概可能曲改了一个星期左右， 嗯， 就固定了。这种先有词或者先有曲的情况下，就会。因为它感觉没有那么顺，就是你现在是强硬的往里塞的一种东西， 就更痛苦一点。 对，更总感觉没有那么顺。它不像词和曲一起出来的时候，怎么你都觉得是顺的。 是， 嗯，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的一首 《与你和解》。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去的目的地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嗯，我猜到你要说哪首歌了，但这个目的地我还真没去过。 你没去过呀？ 对，还真没去过，还是挺想去的，但一次都还没去过。 丽江爱情故事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丽江爱情故事、 嗯、对对，就 纯幻想的一首歌， 算得上一首纯幻想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大家写就想有一个故事性在，想到这个故事性呢，会想到联想一个地名，可能我首先就想到了丽江，好像大家对它的印象嗯，可能更接近那样一个故事性， 嗯， 好像就写了丽江，然后再加上自己也挺想到那边去看一看，去走一走，所以就叫了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还挺土的，我自己觉得 也是给自己一个鼓舞吧。那我们就先听听看，如果各位有去过丽江的话，你听一下这个感觉、跟你去过的丽江是不是相符、 对， 来，丽江爱情故事。 昨天晚上说过的那些话，今天醒来忘了吧。新加坡的夜色比古城更美丽，而后咱俩的故事逢人别再提。华丽的房间500能买一碗，到了温度却买不到说要朝夕，也想要一个未来，可流浪的风筝注定没有家。 下心酸悔，不如忘得干干净净。对你的亏欠来生用，爱补偿你。今世两茫茫，借我心早已碎满地。 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李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也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是他没有去过丽江，但是充满想象力的丽江爱情故事。 是的， 哎，丽江是一个有很多的现场的酒吧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好像成都也是哈。 嗯，成都有九眼桥一带全是小酒吧，丽江风格。 你在成都会经常进行各种各样的现场表演吗？ 嗯，会在 Live House 里去做一些表演，但是像九眼桥那种小酒吧，现在还没怎么去。Live House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你是很喜欢现场的吧？ 对对，就现场和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交流，他能听到我们，而且我现场的情绪也会更夸张一点。我喜欢那种就情绪夸张的去表达自己。 很多人认识季秋阳是因为不能没有你， 嗯， 包括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七月第十二天》， 对， 这都是两首老歌了。 对，老歌。 我们先唱一下《七月第十二天》， 好， 大家找一下那个， 找一下那个凉爽清爽的感觉， 来吧，清爽版本。嗯， 我们在四月唱七月，七月第十二天。 如果你有天发现我在对你撒谎，你的心情会怎样？看着你那双透明如水的大眼睛，就快要融化我的心。在晴天，在阴天，在雨天，把你呼唤。啊，有谁看过你的眼？有谁吻过你的脸？是谁搂着你的肩，对你说着永远？有谁听过你唱歌？有谁看过你跳舞？我愿牵着你的手，陪你翻过那座山。我愿放弃所有自由，只想和你一待一天。 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我们在4月的第21天，然后听7月的第12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季秋阳，真的是时间总觉得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但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其实只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8首歌曲，还有另外2首《孤独星人》和《凝望》是没有听到的。 是的。 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两首歌曲。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两首歌。 《孤独星人》那首歌是写给抑郁症患者那样一个群体。那首歌最开始是一个比较欢快的版本，但现在那首歌做出来的版本虽然说不那么欢快，但是还是听到能给人力量。就希望能给那部分群体给他们力量。然后《凝望》呢，《凝望》呢是一首，有一次是我去参加在四川南充去参加一次公益演出，爱心助学的一次活动，然后从那次活动回来之后呢，就和这个词呢是以前的一个小说家写的一个词，是我跟他在一起沟通的时候，这也是我唯一一首用别人词的一首歌。 这是完整的，我们今天听到了《时光荡》当中的10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真是 每一首歌都有着很多的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都记得很清楚。 很多人因为好歌曲当中演唱了《不能没有你》这首歌曲认识的季秋阳。今天呢，我们也是以这首歌曲作为一个结束。 好的， 重新的现场的弹唱这首《不能没有你》。